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，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6月23号发行了公报特刊。公报在题为《人民的慈父》的文章中称颂金日成主席，说他是社会主义朝鲜的始祖，他是一国领袖，更是一位负责人民生活和人民命运的伟大慈父。